赛是北京时间2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霄拳，要为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金子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梁。 九儿抢住配成双，天蓬十六合鱼缸。 最爱白雪白露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院子。 你说这事儿？ 什么事儿啊？ 夫妻俩逛商场，俩人看到展示台上的包挺漂亮的，趁人不备啊，顺手牵羊。 哎呦，这叫盗窃的行为啊！ 偷东西， 触犯了法律的底线，违背了社会的道德。 偷你的包了？ 这就应该严厉的谴责。我曾经丢过，我就应该严厉的谴责这样的人。 你至于这么气愤吗？ 我敢说，我代表社会，我得谴责这样的不良的道德的这种现象。 你丢了， 我就能够上升到一个社会的高度，这就应该是社会的正能量，我们应该弘扬。怎么样？ 嗓子哑了。 哎，你丢一什么包了嘞？ 我又丢了 菜兜子。他妈买桃那菜兜子丢了， 四个桃俩萝卜那个吧， 桃跟萝卜搁一块儿啊， 你看见了。 但是关键是这俩夫妻啊，最可乐的什么呢，拿回去的话没觉得这包多好，就跟有人呢交换了，拿这包啊是没看出多好来，但是你知道这个包是多少钱一个的包吗？ 那还大不了几百块钱破包， 几百块钱，几块钱，几十块钱也不应该拿呀。 十万？ 什么？ 这是一个10万的大名牌包。 哪儿呢？ 哦，就他是偷的。 你怎么说话都没底气了吗？那来 偷的。 我头一回听这么亏的包， 这么亏的包吧，是亏吧？ 这么贵的包就偷，那更应该予以谴责。这不是我们应该做的。对， 这是人性的缺失。 对。这就是我们从我们的角度应该认真的 迎头痛击， 是对审时度势。 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这气的。 哎，我这种慷慨激昂的状态，你看怎么样？ 行， 你把那鼻涕先擤下去。 对，你是不是喝鸡血了？ 我是傻子， 卡鸡毛了。 关键 激动了。 完了以后呢，这个夫妇俩呢没认出这是10万元的著名的包，他们呢又觉得不是多好看。正好呢，另外一个友人呢说。你看我这粉包不比你那黄包强， 谁说这话？ 换了以后呢，二位也不知道，10万换了一29块钱的包。 呵，这俩人也是这眼神不济。 有人挎着那10万的包出门了，但是呢，监视器里一看，这不是我们丢了这10万的这名包吗？ 嗯， 赶上他偷的，调取了100多个监控， 就为控他一人， 找着这位有人了。 这就是人赃俱获。 有人也傻了，不是我这包我是换的。 对，拿什么换的？ 拿大白马换的。 怎么还有相声这里边？ 不是，那就说拿什么得换，你清楚了。 我那粉包换了他这么一个包。 哎，那你再换一个我瞧瞧。 警方又调出了好多监控， 有100多个出来了， 就把这个小夫妻给找着了。 多方取证啊！ 小夫妻啊，开始啊想着就说找着我们，其实能赔多少？ 对、 啊，其实又能判多少、 嗯， 对吧？后来一听10万，俩人齐刷刷的 啊， 怎么踩着脚了？ 这十万 是这个 加强知识，要不然偷东西他都看不出好坏了，这人哪行啊，这应该加强教育。

互相呢大方点说话，热情。 哎， 罗罗，热情一点啊，罗罗啊，妈妈先回避啦，罗罗。 哎呀，您看，您看忙吧。 好，祝你们成功。 哎，阿姨您慢走啊。 喜悦一点啊。 喜悦，喜悦是谁？我以为你的名字叫罗喜悦呢，所以你就要叫你喜悦一点啊。 哎， 你好，你好，你好， 你好。 哎，哎，刚才都介绍了哈。 是，我也知道。 我再介绍，我叫周仁喜啊。 嗯，好名字。退了，退了。 什么退了？ 我妈真是的，烦人。 这个第一次见面啊，我呢，父母都健在啊。这样，那个咱们留个联系方式，留个微信好不好？ 行， 啊，然后平时咱们可以多联系联系。 行，没问题。 扫一下就行吧。 嗯，谁说话、啊？ 阿姨想扫你一下微信，孩子。 哦，行行行。 哎呦，还退避三舍呢？您这连半步都没有。 我折了。 什么就舍了？其实要有这样的心情呢，咱们可以加紧接触一下，好不好？ 行，没问题。 那咱们回头联系啊。 行，没问题。 怎么样呀？ 没劲。 什么叫没劲呢？ 我就不想这么早就找男朋友，我才多大呀？ 你多大呢？ 大学刚毕业，您就开始催。 什么大学刚毕业呀？啊？ 我22今年24，我这不得两年，我还没玩呢。 你还上研究生了呢，你别忘了。我妈着急你啊什么的，你可不知道。这女孩啊，越往大了，到了28以后，那可难说了就。 哎呦，不用您操心，这都什么时代了？21世纪了，不像您那会儿结婚似的。哎、 妈知道呢，你呀、啊，别跟那些傻孩子似的，被忽悠，还不着急不着急，到30好几那一堆一堆嫁不出去的，你瞅他们着不着急？你瞅他们去！ 哎呦妈耶！ 我跟你说，这个小伙子我看真不错，要个头有个头，要相貌有相貌，文质彬彬戴眼镜啊，哎，戴眼镜显得书生气足。 您呐，自己踏踏实实在这自我陶醉吧，我该干嘛干嘛去了。 你跟人家互动没有呀？约下回见面了吗？ 哪有时间呐？ 你这孩子就在什么不开窍？你让妈怎么生你这么一闺女？ 小点声吧，您看多少人这看您呢，干嘛呢？ 这老太太怎么了？ 行，哎，看来呀，孩子还是小，不懂这里边的奥妙呀。小伙子呢，也是个害羞的人，看来我得给他俩呀在背后使使劲儿，让他们沟通一下感情，我得给他们捏过捏过。 哎，阿姨，这电梯来了，您上不上？ 待会儿站，你们先走。 哎， 我先给小伙儿发个微信。 堵着门干嘛念咒语呢？ 孩子，天冷了，记得加衣服哦。嗯， 这是谁发的微信？ 阿姨叫你莫忘吃饭。 我也莫忘国耻呢。 要是没饭。到阿姨家吃，地址。发。 哟，这怎么还给我发地址啊？这谁呀、啊？这是？哎呦，这是……哦，对，想起来了，这是那天相亲那女孩的她妈约我吃饭，什么意思？谢谢阿姨，我们家有饭。嗯， 有饭就好，无饭则恼。 这阿姨说话。天上一脚地上一脚啊，谢谢，有饭，确实有饭，很好很好，一点不恼。 孩子真不错，你想想，懂规矩知礼貌，就是我这闺女啊太不主动了，我呀得替我闺女主动主动。睡了吗？ 嗯，几点了这是？哎呦，10点半了啊。你们老太太问我没睡呢。 在吗？别学习太晚，对身体不好。晚上别喝太多水，对身体不好。 我这阿姨就是语言贫乏一点，其他的都是好心啊。谢谢阿姨，我在工作。 工作完，盖好被子，别露脚，对身体不好。 别露脚。哎，谢谢阿姨，连手都不露。 不露鼻子。对身体不好。 谢阿姨，不露鼻子我就憋死了。 憋死不好。 是，怎么死都不好。 这孩子好，哎，这聊天有来有去，情商还挺高的。哎呀，我不像我那姑娘啊。我说罗子，

福就在昨天。